你好，我是李月。那继续上节课的内容，这节课呢，我们一起来实现这个 RPC 框架的通信和序列化这两部分。如何实现高性能的异步通信？那如何来将结构化的数据序列化成字节流，用于网络传输或者是存储到文件中？这两部分内容我们在进阶篇中呢，都有专门的课程分别来讲过。网络传输和序列化这两部分功能，它相对来说呢，是非常通用并且独立的。在设计的时候呢，只要是能做到比较好的抽象，那这两部分实现它的通用性是非常强的，不仅可以用于我们这个例子中的 RPC 框架，那同样呢也可以直接拿去用于实现消息队列或者是其他需要相互通信的分布式系统中去。我们在实现这两部分的时候呢，我会尽量以开发一个高性能的生产级系统这样的质量要求来设计和实现。但是呢，为了避免代码过于繁杂，影响你理解主干流程，我也会做适当的简化。简化的部分呢，我会尽量的给出提示。我们先来看序列化和反序列化这部分内容，因为后面讲到的大部分内容呢，都会用到序列化和反序列化。首先，我们需要设计一个可扩展的通用的序列化接口。为了方便使用，我们在这里呢直接使用一个静态类的方式来定义这个接口。这个 serialize support 它的 parse 方法呢主要是用来反序列化， serialize 方法呢就是用来序列化。那如果你对加压语言不是特别熟悉的话，可能会看不懂这个尖括号中的意义它是什么意思。这个呢是加完语言的泛型机制，那你可以先忽略它，看一下文稿中如何来使用这个类的示例代码你就明白了。我在讲解序列化和反序列化的时候呢，说过可以使用通用的序列化实现，那也可以自己来定义专用的序列化实现。专用的序列化实现呢，性能最好，但是缺点是实现起来比较复杂，那你需要为每一种类型的数据呢，专门编写序列化和反序列化的方法。一般的 RPC 框架，它采用的都是通用的序列化实现，比如说 gRPC 它采用的就是 protobuf 的序列化实现， double 呢支持 hasten2 等好几种的序列化实现。那为什么 RPC 框架它不像消息队列一样采用性能更好的专用的序列化实现呢？这个原因其实非常简单，消息队列它需要序列化的数据类型呢是固定的，只是它自己内部通信的一些命令。但 RPC 框架它需要序列化的数据是用户调用远程方法的参数，那这些参数呢可能是各种数据类型，所以呢必须使用一个通用的序列化实现，确保各种类型的数据呢都能被正确的序列化和反序列化。在我们这个例子里啊，还是采用专用的序列化实现，主要的目的呢是带你一起来实践一下如何来实现序列化和反序列化。我们给所有的序列化实现类呢都定义一个 serializer 的接口，所有的序列化实现类都实现这个接口就可以了。在这个接口中啊，除了 serialize 和 parse 这两个序列化和反序列化的方法以外呢，还定义了下面这几个方法。那 size 方法呢，它是用来计算序列化之后的数据长度，用于事先申请存放序列化数据的字节数组。type 方法呢，定义每种序列化它的实现类型，这个类型的值呢，也会写入到序列化之后的数据中。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在反序列化的时候呢，我们能够识别这个数据它是一个什么类型的数据，以便来找到对应的反序列化的实现类。get serialize class 这个方法呢，它返回的是序列化实现类对应的对象类型，它的目的呢是在执行序列化的时候，通过被序列化的对象类型能够找到对应的序列化的实现类。利用这个 serializer 接口，我们就可以来实现 serializer support 这个支持任何对象类型的序列化的通用的静态类了。首先我们在这里边定义两个 map， 这两个 map 呢存放着所有实现 serializer 接口的序列化的实现类。在 serializer map 中啊，这个 key 呢是序列化实现类对应的序列化对象的类型，它的用途呢就是在序列化的时候通过被序列化的对象类型找到对应的序列化的实现类。那 type map 它的作用呢和 serializer map 它是类似的，它的 key 呢是序列化实现类的类型，用于在反序列化的时候从序列化的数据中呢读出对象的类型，然后再找到对应的序列化的实现类。理解了这两个 map 的作用之后呢，实现这个序列化和反序列化就比较容易了。这两个方法它的实现思路都是差不多的，都是通过一个类型在这两个 map 中呢进行查找， 查找到的结果呢，就是对应的序列化实现类的实例，也就是 serializer 接口的一个实现，然后呢再调用对应的序列化或者是反序列化方法就可以了。具体的实现呢都在 serializer support 这个类里边，你可以来自行查看。我刚刚讲的这几个类型啊，可能听起来会感觉有点晕，但其实呢一点都不难，你对着代码自己来看一遍很容易就理解了。那所有的 serializer 的实现类它是怎么来加载到 serializer support 这两个 map 里边呢？这里边啊我们利用了 Java 的一个 SPI 的类加载机制，我在后面的课程中呢会专门来讲。到这里啊我们就封装好了一个通用的序列化的接口，那对于使用序列化的模块来说呢，它只需要依赖 serializer support 这个静态类调用它的序列化和反序列化方法就可以了，那它不需要依赖任何的序列化的实现。那对于序列化的实现的提供者来说呢，它也只需要依赖并实现 serializer 这个接口就可以了。比如我们在 Hello Service 这个例子中，它的参数呢是一个 String 类型的数据，那么我们需要实现一个支持 String 类型的序列化的实现，我们就可以定义一个 String Serializer。 听音频的同学呢，你可以查看文稿看一下这段源代码。在实现这个 String Serializer 里边啊，有一个初学者特别容易犯的错误，那在把 string 和 byte 数组做转换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指定编码方式，确保序列化和反序列化的时候呢都使用一致的编码。那我们这里边啊统一使用的是 UTF-8 编码，否则如果遇到执行序列化和反序列化这两台服务器它的默认编码不一样，这时候就会出现乱码。那我们在开发过程中遇到的很多的中文乱码问题绝大部分都是这个原因。在我们这个例子里边啊，还有一个更复杂的序列化实现 Metadata Serializer， 它呢是用于把注册中心的数据持久化到文件里边，你也可以来参考一下。到这里啊，序列化的部分呢就实现完成了。那我们这个序列化实现对外提供的服务呢就只有一个 Serialize Support 这个静态类，并且呢它是可以通过扩展来支持序列化任何类型的数据的。这样一个通用的实现呢，它不仅可以用在我们这个 RPC 框架例子里边，你完全可以把这部分直接拿过去用在你的业务代码中。接下来呢我们来说网络通信这部分的实现。同样的思路啊，我们把通信的部分呢也封装成接口。在我们这个 RPC 框架里边啊，对于通信模块的需求啊，它是这样的，它只需要客户端给服务端来发请求，然后呢服务端再返回响应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们的通信接口就只需要定义一个发送请求的方法就可以了。这里边呢我们定义一个 transport 的接口，它只有一个 send 的方法，那方法的参数 request 呢就是需要发送的请求数据，返回值呢是一个 completable future 的对象，通过这个 completable future 对象我们可以获得响应的结果。这里边使用一个 completable future 作为返回值，它使用起来呢就非常灵活，我们可以直接调用它的 get 方法来获取响应的数据，这就相当于是同步调用。也可以呢使用 completable future 它的那些以 than 开头的一系列的异步方法，指定当响应返回的时候需要执行哪些操作，这样呢就等同于是异步调用。那等于这样一个方法既可以同步调用也可以异步调用。在这个接口中啊，请求和响应的数据呢都抽象成了一个 command 类，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类它是如何定义的。 command 类呢包含一个命令头 header 和一个 payload 的字节数组， payload 呢就是命令中要传输的数据。这里边啊，我们要求这个数据呢是已经被序列化之后生成的字节数组。那 header 中呢包含三个属性， request id 呢用于唯一标识一个请求的命令。那我们在使用双工的方式异步收发数据的时候呢，这个 request id 呢它可以用于请求和响应的配对。我们在加餐的那节课实现的两个大爷对话的那个例子中呢，使用的是同样的设计。 version 这个属性啊，它用于标识这条命令的版本号， type 呢用于标识这条命令的类型。这个类型呢它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能够让接收命令的一方能够识别这是一个什么命令，以便于它路由到对应的处理类中去。另外呢在返回响应的这个 header 里边呢，我们还需要包含一个 code 字段和一个 error 字段。 code 字段呢使用一个数字来表示响应的状态，其中呢0代表成功，其他的值呢分别代表各种错误。这个设计呢和 HTTP 协议中的 status code 呢是一样的。说到这里啊，分享一点设计通信协议的小技巧。在设计通信协议的时候，让这个协议具备持续的升级能力并且保持向下兼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所有的软件啊，它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那由于需求它是一直在变化的，所以呢，你不可能保证这个传输协议它永远不变。那一旦传输协议发生了变化，为了确保使用这个协议的这些程序还能正常工作，或者是呢，他们能向下兼容，协议中呢，你必须提供一个版本号，标识收到的这条数据它使用的是哪一个版本的协议。发送方在发送命令的时候呢，需要带上这个命令的版本号。接收方呢，他在收到命令之后呢，必须先来检查这个命令的版本号。如果说接收方他可以支持这个版本的命令，那他就正常处理。否则呢，他要拒绝接受这个命令，返回响应告诉对方说我不认识这个命令。这样呢，才是一个完备的可持续升级的通信协议。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这个版本号啊，它是一定是命令的版本号，或者说呢，是这个传输协议的版本号，它不等同于你程序的版本号。那在我们这个例子里边啊，我们并没有做检查版本号的这部分逻辑，你在生产系统中呢，需要自己来补充这部分业务逻辑。然后我们再来继续看 transport 的这个接口，它的实现类 native transport 这个 SAN 的方法，它的实现啊，本质上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异步通信的方法，在把请求的数据发出去之后呢，它就返回了，它并不会阻塞当前的这个线程去等待响应。那在它的这个实现里边呢，实际上就干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呢，是把请求中的 request ID 和返回的这个 completable future 一起构建了一个 response future 的对象，然后呢，把这个对象放到了这个 inflight request 这个变量里面去。 inflight request 中呢，存放了所有的在途请求，也就是那些已经发出去了请求但是还没有收到响应的这些 response future 的对象。第二件事呢，就是调用 native 发送数据的方法，把这个 request 的命令呢发给对方。这里边啊，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已经发出去的这些请求呢，它是有可能因为网络连接断开，或者是对方进程崩溃等各种异常情况，永远都收不到响应了。那为了确保这些孤儿的 response future 呢，不会在内存里边越积越多，那我们必须要捕获所有的异常情况，结束对应的 response future。所以呢，我们在上面代码中呢，两个地方都做了异常的处理，分别对应发送失败和发送异常这两种情况。那即使是我们对所有能捕获的异常都做了处理，也不能保证所有的 response future 它都能正常或者是异常的来结束。比如说编写对端程序的程序员，他写的代码有问题，他收到了请求就是不给我们返回响应。那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呢，还必须有一个兜底的超时机制，来保证在所有的情况下，这个 response future 呢都能结束。那无论是什么情况，只要是超过了超时时间还没有收到响应，那我们就认为这个 response future 呢它失败了，然后结束并且把它删除掉。这部分代码呢在 inflight request 这个类里边。这里边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最佳实践分享给你。我们知道，如果是同步发送的请求，那客户端呢需要等待服务端来返回响应。服务端处理这个请求需要花多长时间，那客户端呢你就要等多长时间。这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天然的被压的机制。那服务端它的处理速度会天然的限制客户端的请求速度。但是呢，在异步请求里边啊，客户端异步发送请求之后呢，它并不会等待服务端。那缺少了这个天然的被压机制，如果说服务端的处理速度跟不上客户端的请求速度，那会出现什么情况？那客户端发送的速度呢，它不会因为服务端处理不过来而慢下来，这样就会出现这个在途的请求啊，它会越来越多。那这些请求呢，堆积在服务端的内存里边，内存放不下呢，就会一直报请求失败。服务端处理不过来的时候呢，客户端还在一直不停的发请求，显然是没有意义的。那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呢，我们就需要增加一个被压的机制，在服务端处理不过来的时候呢，限制一下客户端的请求速度。这个被压的机制的实现呢，也在 inflight request 的这个类里边。在这里边啊，我们先定义一个信号量。这个信号量呢，它有10个许可。我们每次往这个 inflight request 里边加入一个 response future 的时候呢，就需要先从信号量中获得一个许可。如果这个时候没有许可了，就会阻塞当前这个线程，也就是发送请求的这个线程，直到有人归还了许可，才能继续发送请求。那我们每结束一个在途的请求呢，就归还一个许可，这样就可以保证在途的请求的数量最多不会超过10个请求。那积压在服务端正在处理或者是待处理的请求呢，也不会超过10个，这样就实现了一个简单有效的被压的机制。 那我们在 response invocation 这个类里边，异步的来接收服务端返回的所有的响应。处理逻辑呢也很简单，就是根据响应头中的 request ID 去在途请求 inflight request 中呢去查找对应的 response future， 设置返回值并结束这个 response future 就可以了。使用 Netty 来收发数据的这部分代码呢，我都放在了 transport.netty 这个包中，那你可以自行来查看。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照例呢，对本节课做一个总结。这节课啊，我们一起实现了序列化和网络通信这两部分的代码。那用到的呢，都是在进阶篇中讲过的知识。我们在设计序列化和网络传输这两部分实现的时候呢，都预先定义了对外提供服务的接口。使用服务的调用方呢，它只依赖于这个接口，而不依赖于这个接口的任何实现。这样做的好处是，让接口的使用者和接口的实现充分的解耦，使得我们可以安全的替换这个接口的实现。那把接口的定义设计的尽量的通用，让接口的定义与接口的使用方无关，那这个接口的实现呢就很容易被复用。比如说我们这个例子中网络传输和序列化这两部分代码，它不仅仅可以用在这个 IPC 框架里边，同样呢可以不做任何的修改就用在其他的一些系统里边。在设计协议的时候呢，我们给每一个命令都设计了一个固定的头。这样设计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解析这个命令的时候呢，可以先把这个头解析出来，就可以对命令做一些版本检查、路由分发等通用的预处理的工作，而不用把整个命令都解析出来。那为了应对变化呢，使协议具备持续升级的能力，命令中呢一般都需要携带一个版本号。那我们在收到命令的时候呢，来检查这个版本号，确保接收方呢它可以支持这个版本的协议。那在实现异步网络传输的时候呢，一定要配套的来实现一个被压的机制，避免客户端的请求速度过快导致的大量的请求的失败。课后给你留这样一个思考题啊，我们来做一个序列化的替换实现。我们这个例子中啊，使用的是自己实现的专有的序列化实现。那这些实现类呢，都放在了 serialize.inpl 这个包里边。那你需要换一种序列化的实现方式，来替换掉我们这个序列化的实现。具体的实现呢，可以使用 JSON、protobuf 或者是任何一种序列化的方式。那你可以删除或者是改动 serialize.inpl 这个包里边的所有代码，但是呢，不要修改其他的代码。要求替换后呢，我们这个 RPC 框架仍然可以正常运行。那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你的代码，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一些启发的话，也欢迎你。